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指引，我似乎听到了他烛骨般的心跳。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里死去。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也在这里失去。北京，北京，咖啡馆与广场有三个结局，就像霓虹灯到月亮的距离。我们在这祈祷，我们在这迷惘，我们在这寻找，也在这里失去。北京，北京，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去，我希望人们把这里，哦，带着我的感觉，让我的存在在这里，有太多的让我眷恋的东西。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里死去。 邓紫棋翻唱汪峰那首经典的《北京北京》。那这首歌呢，前后不一样，前面是轻松的电子乐，后面是摇滚加交响乐的配置哈，所以有一种前后强烈的一种反差。邓紫棋是当下香港女歌手的代表者。那么回顾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香港歌坛呢，不得不要提到下面这一位，他除了有好听暖心的情歌之外，当时也是引领了歌坛的这个潮流啊，因为他有电音舞曲的绝活，成为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曲风之一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安排他2001年专辑《完整》当中的《魅力燃烧》，Sammy 郑秀文。 心情忧郁还是快乐，不可 心，如果太过迷人，感觉感觉被抛下，又何必在静止间寻找让人心动的微笑。我相信我这个样子很好，开心没有制造，抬头挺胸就好，捡起来负责。喜欢的事情如果太过迷人，感觉感觉别怕生，又何必在静止前面寻找让人心动的微笑。我相信我这个样子很好，开心没有制造，抬头挺胸就好， 中国歌曲排行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薛之谦。 一路一路一路从泥泞到风景，为你爬过山顶，为你掉入海里，一遍一遍一遍读你留下的信，不是责怪你，只是会想你。你过得好吗？你过得好吗？会想起我吗？曾经的辛苦还历历在目。你过得好吗？你过得好吗？你受伤了吗？如果你幸福，请对我微笑，我会看见你到人海的那面。他已经对你很好，我能感觉得到，我亲爱的都忘了说的天荒地老，他一定会比我好，一直 心，不是责怪你，只是会想你。你过得好吗？你过得好吗？你受伤了吗？如果你幸福，请对我微笑，我会看见你到人海的那边。他一定对你很好，我能感觉得到。我亲爱的，却忘了吧，我曾说的天荒地老。他一定会比我好，一直对你很好。我亲爱的，别回头了，我会忍不住的。 你过得好吗？这是薛之谦2007年7月31号推出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我们可以听到薛之谦丢不掉那份醉人的心伤啊，他真的好钟爱苦情歌，从出道到现在，从没有名气到现在这个这么样的有流量，他最爱的还是那种很纠结的很有张力的薛氏苦情歌。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呢，他却是一个颇有喜剧天赋的演员哈。那这一点呢，似乎跟陈奕迅呢也有点类似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呢，也有超级反差萌的 Eason 陈奕迅带来一首经典的情歌，叫《好久不见》。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

爱听的歌曲就在中国歌曲排行榜。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最虚的小美好，夕阳衬托甜蜜行踪，晚风轻抚你的笑容，哦，藏在口袋的表白，我红着脸轻声说。 杨千玺去年的单曲叫做《粉雾海》，我看到最近他的一条微博上热搜，是他自己拍了一段自拍视频，对，他穿着白色的短袖 T 恤，深更半夜在街头骑玩具车，哇，这个歌迷呢就说他是童心未泯的小朋友啊，真的有一种反差萌。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主持的中歌榜，周末快乐，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本小时的结束曲，来感受一下小鬼，哇，他在这首歌曲当中的这种极端的嗓子，这是他最摇滚的一首歌曲了。小鬼王林凯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 Shining in the Dark， 稍后见。 你找不到存在的理由，无法再遮盖你的伤口，无法回头，也是难以承受的希望将你打。 But we don't have the借口，又何必总是忧心忡忡。你或许不再憧憬，得不到的是

就载着茶在车上，我就看着办吧。我家不远，就在前面，不远可是很偏。往左往右，向前向后。 本周第37最好成绩第7名，张强翻唱曾轶可的夜车，和之前我们听到的第38马赛克的 Love Light 目前都是九周榜零，所以并列成为本周的恒星歌。也请关注明天的接榜专题时段，我们来看看这两首歌是不是还坚挺在 Top 40当中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周的新歌方面，这个星期的新歌呢枪手如云。首先是一号新歌薛之谦的第12张专辑的首播主打，叫变废为宝。 我希望有一天我会长出翅膀，遨游在浩瀚宇宙的海洋，不用氧，只靠光。我多么希望世界上不会再有争吵，等到世间万物睡个好觉，再把你拥抱。有那一天，燕子在浪里奔跑，大人们都在傻笑，温度也刚刚好。会有那一天，你把我变废为宝，等到我们都释怀不少，就把你忘掉。我希望有一天我们有个收场，先去趟所有没去的地方，看蓝雨看极光。我多么希望

尽管已经出道了超过20年，但是听她的声音还是那个叫做小美的女生啊。这是本周 Top 40的新歌8号，江美琪的第一个爱人。我们看到本周的新歌推荐行列，演唱者的名单里面包括薛之谦，还有刚刚提到的小美、江美琪，另外还有范晓萱，好久没有听她的新歌了。阿兰、李霄云、硬糖少女、303、岑宁儿、胡夏、齐盛汉、周开开、关敏扬等等等等。听到这些名字，就能够体会到明天的揭榜专题时段会有多么的激烈。那么这些新歌将会替换掉哪些榜上的歌曲新进入榜呢？也是明天的重要看点之一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分享这一位呢，一直专注于演唱、专注于歌手定位的孙伯伦，这首 OST 的新单，电视剧《衡山医院》的主题曲《爱若启明》，本周新歌上榜排在第25位。好，明天的揭榜专题时段我们都准备好了，希望大家明天准时收听。我是麒麟，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歌榜，再次祝我们的朋友们周末快乐。 不要叹息，再走一段疾风骤雨，寂寞步步为营，我们悄然靠近。横山隐起，爱在心底多少口如瓶，却闪耀眼底期盼的甜蜜。也许我不是我，你不是你，藏着彼此懂的谜，不可说但缕缕是真情。如果思绪成疾，也庆幸遇见你，怕你忘记。为我点亮唤醒梦的晨曦，爱若启明，像黑夜那颗星，彼此都相信将前往曙光的风景。爱若随行，风声载着绝境，北斗汇集的长空下拥抱的身影。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